个 一个。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最近有一件不知道是好是坏的事儿吧，就是我辞职了。本来我在一个软件公司已经实习了2个月了，然后公司也已经想签下我，但是在这段时间里，我觉得我并没有真的特别喜欢这个工作，所以虽然可能一直在这里做下去的话，未来前景很不错，但是我还是希望能做自己真的喜欢的事情。然后纠结很久之后，就是终于选择辞职了。现在试着投一些我比较喜欢的编辑一类的工作，希望一切都能顺利吧。 I'm on my hands and knees, searching every corner for my lost heart and soul. Now hear me begging please, I'm searching every corner for my lost heart and soul. Now give me that slow no one smileLike someone who may know their way. Give me that slow moving smile that may make me wanna say hey, hey, hey. 全新一周的潮流梦工厂开始直播，大家周一愉快。 大家好，我是苗申。 大家好，我是常小航。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跟朋友们来一起探讨一下这样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话题了。话说这眼看啊，五一长假就要来了，这3天假期你安排好了没有呢？反正我是没有。 咱俩哪儿也不能走， 对， 但是我们俩可以错峰出游。 对，你准备要在五月什么时候出游呢？ 我打算等大家过完了小长假之后我就走了， 是吧？我准备现在就出游，因为我已经满脸都是油了。哎呀，给我热的呀，这屋里头哈。 哎呀，我到时候带就替你吧，出去转转， 行，你 享受一下大好的风光。然后另外呢，出去的 吃一吃， 那没问题，这个容易， 对吧？因为我不是太好吃的一个人， 对， 所以你就帮我多吃点。 只要你能够在这儿好好替我上班， 有点难以接受这个现实呀。来吧，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要跟朋友们来探讨一下关于这样的一个五一假期出入境政策的相关的解读了。而且呢，面对这个国家移民管理局这个正式挂牌，也面对着很多的游客们的一些出入境的选择，包括一些相关的疑难杂症。今天我们请到了有三位特别重量级的嘉宾，在我们的直播间现场要跟朋友们来进行亮相了啊！ 对，我觉得今天这期节目特别有必要听，尤其对于驴友来说，因为我们之前节目跟大家介绍了一些关于航空公司的一些新的政策，包括机场的一些新的政策，但是其实对于出入境还有很多的规矩我们要了解一下。 没错， 第一是保护自己，另外也是遵守交通规则，才能让您出行更加顺畅。 没错，那其实在咱们出入境当中，大家伙最常遇见的就是我们的出入境边检的这个我们可爱的边检人员了。那今天我们就特别有幸请到了北京边检总站的三位负责人，来欢迎一下边检六队的综合办公室主任段毅，以及边检五队的综合办公室副主任刘立群，还有北京边检总站二队的副队长王野。欢迎三位警官登场，欢迎。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来，跟朋友们打个招呼啊，这个非常开心能够看到三位。那今天呢，在现场我们要跟广大的听友还有网友们来去聊一聊相关的话题了啊。那当然这个出入境里边学问很多， 对， 一会儿还有可能有各种各样的误区会出现，今天三位帮我们来进行解读。 对， 那怎么能够看到我们的直播呢？ 我们是一个可以看得到的广播节目，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这时候可以拿出手机来，在微信里面搜索微信公众号，就是我手上的小牌牌， 关爱青年计划， 左下角的直播间就可以看到我们了。同时我们的聊天室在易直播平台已经打开，您有什么特别重要的旅游问题都可以现场的提出来，我们现场交流一下。 没错，关注我们的微博活力982，可以通过易直播收看我们的视频内容，通过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直播间，也可以来进入我们的直播现场，来跟我们进行面对面的沟通啊。手牵手这事儿悬，面对面可以。对， 我跟你说，自从我们节目可以在网上收看之后，这个面对面已经成为了现实。 就是的啊， 这是真的了。 VR， 对，来这个真实的这种感觉。 对， 来吧，那今天我们节目一开始还是来关注一些我们这一周以来的旅行资讯，来进入我们今天的潮流风向标。来啊，看看这一周以来的相关资讯内容还是很复杂的啊。 这半小时您好好听，对您这个即将开始的小假期出游非常有帮助。 没错， 比如说首先了解一下，五一开始全球59个国家游客赴海南旅行免签入境了，对于即将来咱们中国旅行的外国朋友来说都是一件好事儿。4月18号，国家移民管理局在由公安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宣布，经国务院批准，自2018年，也就是今年的5月1号起，海南省实施59国人员入境旅游免签政策，免签入境停留时间为30天。 是的，那么对于这个情况来讲，其实我们也有相关的这个新闻短片，先来预览一下，然后稍后我们进行相关的了解，包括我们会用数据进行说话。 公安部昨天上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移民管理局在发布会上通报，经国务院批准，2018年5月1号起，在海南省实施59国人员入境游免签政策，以进一步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为支持海南经济建设发展，多年来公安部门一直积极制定出台一系列出入境便利措施。2000年在海南省实施21国人员团队入境旅游15天免签政策，并于2010年进行了优化，将免签入境政策适用国家增加至26个。国家移民局负责人介绍，今年5月1号即将实施的59国人员入境旅游免签政策包含以下三方面的主要内容。 一是扩大免签国家范围，适用入境免签政策的国家由26国放宽到59国，有利于鼓励更多的外国人赴海南岛旅游，形成更加开放的新格局。二是延长免签停留时间，免签入境后停留时间从15或21天统一延长至30天，促进入境旅游市场更加活跃发展。三是放宽免签人数限制，在保留旅行社邀请接待模式的前提下，将团队免签放宽为个人免签， 满足外国游客个人出行的需求。这项这免签政策可以简称为扩大、延长、放宽。 公安部门表示，59国免签入境政策主要是为前往海南旅游的外国人提供便利，更加方便他们前往海南旅游，停留时间更加充足。享受此政策的外国人入境后停留范围仅限于海南省行政区域。根据规定，对入境海南后有正当理由需要前往其他省份的，或者需要超过免签期限在海南继续停留的，可以向当地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申请办理停留证件，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将依法提供便利。 好，我们看过这样一条新闻之后，了解过了关于这个在五一起啊，全球59国的游客到海南旅行可以免签入境待30天的时间哈。 对， 这个政策来了以后，我们对于外国人外国游客来讲还是很羡慕的。 对，关于这个出台这个政策的前因后果，是因为海南目前啊越来越受到全球游客的关注和喜爱。 没错， 去年2017年全球游客对就是海南相关页面的访问量比2016年增长75%啊， 哎， 几乎就是2倍了。 那在2017年对于用户们这个海南的一些点评数量呢，比2016年也增长了51%，有一半的增长数据。 而且截至目前呢，一些网络收录的海南当地的旅游资源，包括酒店是近4000家，景点是470多个，餐厅大概是800多家。 我觉得这些网络资源他们特别厉害。那咱们自己，咱都是中国人哈，可能都去过海南旅过游，咱都说不出来多少个景点儿什么的。 我没去过。 你没去过海南？ 没有。 海南还有咱们中国公民这个离岛免税政策，你不知道吧？ 没有。 好吧，你只知道在日上免费买是吗？ 哦， 也是够了。好吧，我们再来看一下游客类型啊，分布是什么情况啊？那么在2017年呢，全球的用户们对于海南当地的酒店、景点、餐厅当中的点评里边呀，家庭游贡献有。点评数量是最高的，达到41%。其次呢是夫妻情侣出游去海南的占24%，朋友出行的占20%，而商旅的旅客只占到8%。 哦， 去海南办商务的事儿肯定比较少。 休假的人是大比重，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还没有去过的原因。 对，你就是去那儿办商务的是吗？应该都是。 我你看比例最高的这些，我都不占。 你都不占是吗？对，又没有。 是和孤家寡人只有在家待着。 对，又没有什么情侣关系，又没有什么朋友，太惨了。 小航，你怎么每到这个时间段要戳我一刀？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还要再继续来戳下一刀哈。 好。我们了解一下主要海外的客源地来自于哪些国家。 好的， 2017年访问海南相关页面最多的海外市场，咱们介绍一下，有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韩国、美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德国、英国、马来西亚和乌克兰。 哎，对，那么在2017年呢，访问海南相关页面的用户们呢，较2016年增长最多的海外市场也是包括有像是印度尼西亚、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俄罗斯、美国、荷兰、加拿大、新加坡、美国英国和日本。这些个国家呢，对于海南还是非常感兴趣的。 对，我觉得是距离上面也很大优势，周边的国家不 占优势， 除了美国、荷兰 啊 和英国、加拿大稍微远点、你看哈萨克斯坦、印尼啊、马来西亚这些应该是离得相对， 就是基本上5个小时能飞到的地方。 对，这也就是我觉得海南吧，应该说是海南，应该是除了北戴河以外，就是俄罗斯啊什么哈萨克斯坦最喜欢的海边之一了。 对对，好，这两个差的有点多。 因为我有时候夏天就北戴河， 今天去趟北戴河， 随便问一个谁，就都是俄罗斯啊、哈萨克斯坦啊、那个周边东欧的国家的比较多。 所以下次你再去海南时候，会发现可能这个当地的外国人也会很多很多的。 我可以在下次在北戴河碰到他们，跟他们说，欢迎你们去海南，现在有好的政策给你们。 对，你们可以去海南，不用签证的，特别方便。 对。 太好啊，这关于咱们今天这个第一条新闻，全球59个国家的旅客们赴海南免签入境这个政策呢，从5月1号开始实行。那么再来看看第二条内容，我们也是帮朋友们总结了一下哈，延展了一下。这个刚刚呢也是国务院啊同意设立了内蒙古满洲里广西的防城港边境旅游试验区啊。在边境旅游一下就火了，很多人会说，哎呀，这个东西这个地方很多人都想要去这个造访一下，看看当地会有哪些的特色。 这个简直太适合我了，我就是一个特别喜欢去边境旅游的人， 无牵无挂。 啊，没有，这个就是无所事事，不对， 刀又来了。 没有，开玩笑哈，对。 其实我还真的很喜欢边境旅游，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省钱的好办法。 嗯， 因为我们的国境线比较长， 对， 然后相邻的国家兄弟国家很多， 玩一溜够可以。 如果我们只就是有的时候直接直飞到目的地国家的话，这个税钱啊，比如说燃油税，还有机场建设税，在出境或者是境内是价格不同的。 是， 所以如果我只要飞到一个边境的，算是我们国内的 城 市，然后就可以省到很多钱，对不对？ 有道理， 然后坐一个大巴可能就出境了， 有可能啊。那像这回呢，设立的是两个边境旅游试验区，一个是满洲里，另外一个是防城港。 嗯， 那么其他呢，我们会发现我们这个满洲里也好啊，防城港啊之类的，都在 top 20之内啊。 对 啊，那其实我们也可以，朋友们去列了一列这个排名前10的。这个边境旅游目的地的热度排名前10都是哪十个城市？ 嗯， 啊， 排名前10的分别有长白山、西双版纳、丹东、腾冲、满洲里、漠河、延吉、伊犁、林芝、伊春。 哎，对，那其中长白山还有西双版纳呢，已经是传统的旅游行业的著名的目的地了。 嗯， 那像是腾冲啊、林芝啊，这也是一批新兴的边境旅游目的地， 嗯， 也正在被我们中国游客们进行挖掘着，而且旅游热度目前是迅速增长。 没错，其实我们这个国境线啊，大概有2.2万公里， 嗯， 这个陆地的边境线，所以说沿线上有藏着很多独具特色、玩法丰富的旅游目的地。 是的， 我们刚才列举的就是其中前十名，就热度最高的。 嗯， 当然我还去过像广西和越南边境的，啊，也有很多地方特色。 嗯，那咱们就来去简单的历数一些特别值得大家伙儿去期待一下的， 嗯， 包括这两个新兴的，好不好？ 离我们比较近的是满洲里，应该相对 比较近一些， 对吧？ 离北京相对比较近一些。 对，满洲里这个位置是中俄蒙三国风情的东亚之窗。 哎，对， 怎么说呢？满洲里位于内蒙古的呼伦贝尔大草原的西北腹地， 嗯， 是我国最大的边境陆路口岸。这里居住着蒙、汉、回、朝鲜，还有鄂温克等20多个民族，这里有草原风光、蒙古族风情，也有各式的俄式建筑，可供游人观赏游乐。 嗯，那么这是在满洲里的啊。那除此之外，再来看看防城港。防城港这边呢，可以说是一山一海的一个南国避暑胜地了。 嗯， 因为在咱们这个大陆海岸线的最西南端，陆路的这个东兴口岸跟越南的芒街只是一河相隔。 哇，这就是我去过那个地方， 特别喜欢这个地方，啊， 芒街嘛。 哎，对。这个芒街它当地的一种这个口，这个， 对，是 口 音，其实那个字是芒果的芒，嗯， 对对，芒果的， 但是当地人就是喜欢叫芒街， 芒街啊，嗯，对对，这种味道啊，很像泰语 啊，嗯，对对，在海上坐船大概3小时就可以能够抵达这个著名的越南的下龙湾了， 对， 嗯，非常方便。 这个防城港的海岸线上呢，有摊平沙坎的这个江山半岛， 哎， 也有这个崖岸嶙峋的怪石滩，还有充满这个京族特色的京族三岛， 嗯， 恒源中部的10万大山森林公园则苍茫广袤，是户外运动爱好者的好去处。 对，但是我就没法去了，最近啊，我在养这个身子骨，啊， 对，你主要得替我干活嘛，嗯， 对对对。但是其实最好的月份啊，马上就要到了，就是5月份到10月份期间，嗯，能够一边玩海一边这个解暑，还能够吃海鲜大餐， 哇，真不错，嗯。那下面我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林芝了， 哎， 西藏江南的田园风光。 每年这个西藏林芝的桃花节简直是美炸了，啊。 没错，林芝呢位于西藏的东南部，气候湿润，景色宜人。林芝地区最受网络用户欢迎的景点前五名分别是南迦巴瓦峰，还有藏什么什么雅鲁藏布大峡谷、林芝的雅鲁藏布，还有是鲁朗林海、巴松措和桃花沟。 嗯，那么雅鲁藏布也被这个中国国家地理啊评为了中国最美的十大峡谷之首，嗯，这样一条峡谷也是穿过喜马拉雅山脉，从印度洋为西藏地区带来源源不断的暖湿气流，也是林芝被称为小江南的原因所在了。 对，鲁朗林海是著名的赏花圣地了，每年4月中旬到6月初，而且是现在是正当时， 哎，对， 成千上万种的野花是竞相开放，远处的雪山、近处的林海和大片盛开的花勾画出优美的画卷。 对，这是在林芝啊，之前我们也看过相关的图片啊，是美美的，给他们打 call。那另外呢，再来看一下这个腾冲，在云南和缅甸的交界处啊，也是被称为叫做四季宜人的极边第一城。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陆路通道，是云南前往缅甸、泰国的通道之一。由于地理位置非常的重要，明代的时候就造了有石头城，也称之为极边第一城。 这个地方有很多的这种地热资源。 哇，我看到有火山、有热海、和顺、北海四个经典的热门旅游景点。 对， 云峰山啊、樱花谷啊、银杏村等景点也正在崛起当中。所以火山公园内现在有97座火山体和数级的熔岩台地，是我国的四大火山群之一。热海密集地分布着有气泉、温泉群80多处，可以见到云南18怪当中的鸡蛋串着卖。 嗯，就是穿串串嘛，感觉是。 对，穿成串卖。 对对对，而且这个地方也是四季宜人的，气温大概是10到28度左右，冬天也不冷，夏天也不太热，而且这个地方一派生机勃勃啊。从11月中旬到12月初呢，是这个地方看银杏最好的时间了。 反正是每个月份您能看到的景观不一样， 对， 什么季节去都适合。 没错， 只要您不用上班的时候 都可以 去那儿，总是好的。 没问题， 我觉得挺适合爸爸妈妈去养老， 是吧？但我觉得这个地儿，我觉得咱们俩可能一时半会儿都去不太了。但是有一位咱们传媒工厂的女主播她去了。 哦， 对， 去的还有点远。 远，对。这个大家伙儿如果熟悉我们的这个主播团队的话，会发现我们背后这个里边哈 少了一人。 画儿也能少一人， 画儿里还在，实际上少一人。 实际上今儿少一人，那这人在哪儿呢？我们来看看他从前方发回的相关视频。他呀去参加世界旅游城市联合峰会出席大会去了。让我们来看看袁一这会儿在干嘛。 前往哥伦比亚的行程可以说是比较折腾了。我们这一趟呢，单程用了将近27个小时的飞行加转机的时间，先是从北京飞到了达拉斯，从达拉斯飞到迈阿密，再从迈阿密飞到波哥大，也就是哥伦比亚的首都。当然中间也经历了2个小时的 delay， 从总体来说还算是比较顺利的。那现在你看，我们马上就要落地波哥大机场了，很美，对不对？那对于接下来的哥伦比亚行程呢，袁一自己是非常的期待。你们期待吗？欢迎各位每天锁定下午5点到7点的潮流梦工厂，每天都会看到袁一从哥伦比亚给你新鲜拍回的视频随拍。 原因够不容易的啊，这个在飞机上边还不忘给我们做一点相关的工作，拍一点小视频什么的。 其实我想替他说一嘴啊，就是说原因不是说只给我们带来了飞机上的美景，是他目前只有飞机上的美景。 还有另外一小段，他已经到当地了。 对，但是也是刚到。 就是、刚刚发回的视频还热乎着呢。 就是说他已经是10天前开始出发的。 他走过去的呀，真是的。我听说过陶晶莹是走路去纽约，这回袁一是走路去哥伦比亚。 对，虽然有点夸张哈，他其实经过了将近30个小时的飞行，所以可能是 包括晚点。 对，这次出差可能几天前他已经开始告假了，我们都开始踢班了，但是他可能刚刚到。我们之后可能还会收到袁一从哥伦比亚发回的更多关于旅游峰会的消息。 没错没错，今天我们还有第二段视频，他刚刚已经落地了以后给我们发的这个相关的视频，已经参观了第一个博物馆，这么一个快呀，真是啊！ 看看吧。 所以呢，我要先这个铺个垫一下哈，就是大家伙儿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关爱青年计划，点击直播间就可以看到一会儿有30个小时没有洗脸的原因是什么样子。 真的，他说他好像洗把脸。 来看看原因现在什么样子的。 Hello， 我现在是一个30多小时没有洗脸的状态，所以看一眼就得了。啊，这里是哥伦比亚当地的黄金博物馆，因为他们这边说西班牙语嘛 ，Museo del Oro。对啊，好像是英语当中 of 的意思，我们一会儿进去看一下。今天是当地时间的周末，然后他们周末做的博物馆都是免费的，所以人会相对多一些，但平时这个门票也不是很贵，大概也就是不到2美金一张票。刚才向导跟我们说，这样的做法是在他们会用在动物的尸体外面镀一层金，然后呢，随着时间的流逝之后，动物尸体本身就腐化了、消失了，留下来了这么一层镀了金的这么一层膜，就成了这样的一个东西。很聪明的做法哈。哥伦比亚人很崇拜青蛙，是他们的圣物、吉祥之物。原因是因为在远古的时候，人们发现青蛙又可以在水里生活，还可以在陆地上生活，但是人类只能在陆地上生活。所以他们非常崇拜青蛙，于是就传承下来了这样的习俗。这个板子就类似于是做金属器材的一些案板吧，然后在上面可以敲击各种各样的形状，很精致哈。然后呢，这边这个橱窗展示的是他们哥伦比亚人臆想出来的 蛇的形状，根据真实的蛇的形状，然后做出了工艺品当中的蛇。然后刚才向导告诉我们说 snake 在Spanish 西班牙语当中叫，又忘了是啥来着。How to say that in Spanish? Serpiente. Serpiente. 然后三层的这个展馆进门的时候，他们就说哇这么厚，他们自己要进入到金库里。进来以后看一下，这边有一个像立体画一样的东西，刚才导览告诉我说这个房子造的时候没有技术含量，在古代的时候没有采光这一说嘛，但是他们依然有采光的需求，他们会把一个房子东边和西边各凿开一个门，这样呢根据日出和日落的规律，全天房子里面都可以有阳光的采光啊。在本地有一个叫 Local 的博物馆，那里面呢专门讲的是关于房子的一些建造的技术，主要是给小朋友们提供一些互动的。那三层呢依然还是有很多各个时期开采出来的一些基础物质，包括一些手工的制品。这我觉得很像是咱们国家女孩子出嫁的时候，尤其是少数民族带的一些首饰，妈妈准备的嫁衣。在哥伦比亚人看来是阳光的象征，是金属当中最闪耀的一种金属，所以他们会作为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在这一个展馆，这个橱窗里面展示的是人死后会给死后的人佩戴一些这样的饰品，像佩戴成这样数量的金饰品的话，它其实已经算是一个部落首领了，但是不是最重要的那个首领，但也算是一个中高层吧。但是普通老百姓是不会佩戴这样的金子入葬的。而哥伦比亚人呢，也相信人死后是有来生的，所以下葬的时候呢，一定要有食物。这些罐子呢，就是陪葬品当中的装各种食物的器皿。 哎，看过了这样一则视频之后，我们会发现原因真的是不容易啊！36个小时没有洗脸，没有洗头，然后呢就赶紧补妆，就给我们来拍视频了啊！ 我说他怎么没洗脸就敢直接就是去工作的场所呢？是因为反正博物馆里黑嘛？ 他反正也没拍自己嘛，就一开始露了个脸， 对， 看了一眼，然后就给我们开始介绍各种各样的展品。 对，其实我们还是想看看他到底出了多少油。 那个，到时候我们期待一下未来几天，他每天都会发视频回来跟我们连线的啊。那感谢一下袁一从哥伦比亚发回的前方视频报道。我们再来利用最后的一分钟时间来关注一下最后这一条消息，关于这个海南航空直飞助推塞尔维亚旅游的情况。在上周呢，塞尔维亚旅游局跟海南航空签订了一个相关的航线的信息了啊，告诉了我们呢，因为呢从这个去年这个塞尔维亚跟中国的这个互免签证协议就已经开始实施了，这回呢经过了一系列的磋商跟这个一系列的这个签订之后，相关的直飞航线来了啊！北京布拉格贝尔格莱德的航线每周一周五从北京始发，每周两班，大家可以来去进行选择。 我觉得如果有了这个航班之后，对于我们去塞尔维亚旅游又更加方便，因为塞尔维亚就是欧洲首个对中国公民免签的国家。 对，其实因为珊珊非常喜欢去东欧那边去走马观花啊，因为那边的这个景色跟西欧不太一样， 对，比较的安静，然后比较的有熟悉感。 看看欧洲是怎么，当时文明是怎么落寞下去的，是吧？ 火听上去那么惨。好，我们下面时间稍事休息一下吧，然后我们重头戏在下个时段开始就来了。 是的，没错，一会儿我要跟您去解读一下五一假期的出境政策的相关内容，锁定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以及新浪微博，关注活力982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这里是潮流梦工厂每周一的左右巡航旅行单元，我是常小航。 我是苗山。 哎，我们一会儿见喽。去哪儿啊，小薇？ 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新打造，环保嘉年华，炫酷的环保互动体验，海量的环保知识科普。 5月5日，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

发现，好几道门要过，但是他们都属不属于一个单位呢？查的内容都分别是什么呢？肯定很多朋友是感兴趣，想知道，但是又不知道。今天我们就为大家现场解答一下。 当然了，除此之外，我们还会展现一下咱们北京边检的人员相关的风采啊。 对， 就我们这个个顶个的都是这个 帅哥和美女， 这个意气风发的哈。那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也会跟大家去说说看这个咱们刚刚挂牌成立的这个国家移民管理局到底是什么情况？ 嗯， 我们应该哪些是为我们每一位游客们提供服务的内容哈？ 嗯， 还有呢，我们也还要跟大家会去说一下，咱们边检方面给咱们的中国公民们将会提供什么样的一些特别的便利？ 嗯， 哪些措施？哪些新的举措？我们包括我们的女警官也会跟我们来去热情洋溢的说一说。 谢谢。反正今天我们就为大家答疑解惑吧， 哎， 为大家出行提供更多的帮助。 嗯，来吧，那先我们了解了解看这个，区分啊。 我觉得从我开始吧， 啊， 我抛砖引玉一下，是吧？没有反面教材的提问，怎么能体现出权威的答案呢？ 刚才广告那会儿，你就说你的问题吧。 我刚才就一直在问三位嘉宾，就是我一直分不清楚，每一次我拿着护照排着队，然后准备出行的时候， 嗯， 经过好几道门，请问这几道门都是一个单位的吧？都属于咱们边检总队吗？ 实际上一个旅客的出境的流程有很多， 对 啊，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好几道门， 嗯， 那么像咱们在北京口岸啊，咱们首都机场如果出境的话，那么旅客首先会经过的是海关， 嗯， 海关，然后呢经过海关后之后到咱们这个机场的隔离区办理这个航空公司的柜台， 嗯， 办理登机牌，办理 是在 T2 是吧？ 对，我们是在 T2， 嗯，然后王队是在 T3，好，一会儿咱们三边来说啊， 对，都有我们的同志，这个流程都是一样的， 对， 对，办理完这个登机牌，办理完行李之后，就要经过检验检疫， 嗯， 检疫，然后接下来就会走到我们边检的这种验证台前啊，我们就会依法对旅客的这个护照身份进行查验， 嗯， 没有问题就会放行， 嗯 啊，放行之后旅客就会经过安检啊，这可以说安检是在登机前的最后一道手续了啊，通过安检之后旅客就可以到登机口候机登机， 嗯， 准备出行了。 那我想问，就是我们从哪道门开始就算是离开边境了？是海关那一道门吗？就第一道？ 实际上从法律层面来讲呢，是经过我们边防检查的查验之后， 哦， 啊，这个旅客从法律意义上来讲就已经离境了。 嗯，就是你交完了那个护照，人家给你开完小车，然后还给你了以后，你在干嘛？那就是境外的事儿了。嗯， 哦， 法律意义层面啊。 所以就是。嗯，免税商品区也就 是 这么来的， 对， 因为那块原则上已经 不是，啊，跟这儿等着呢，就是说啊，光顾着买东西 啊，不，我是帮大家买，帮小航买嘛，哈， 谢谢，啊。 对，所以呢，就是很多人搞不清楚，其实我们真正出境是从我们今天请到的三位来宾所在的边检总队盖的那道戳开始的， 没错， 而且主要在我们护照上出境盖戳的就是咱们这儿，对吧？ 嗯，对，是这样的。我们那个戳实际上在我们的术语里叫验旗章。 验旗章， 嗯， 你看我就不专业了。而且其实我想说一个，就是我身边的例子，是一个活生生的真实的案例，就是我们公民每一位公民都有义务，就是保护好我们的护照，因为这是身份的象征。我为什么对这件事特别的在意？ 怎么呢？ 因为我有一个特别好的闺蜜，女性的朋友，有一次她在回国的时候。由于他没有好好的保护好自己的护照，在海边可能湿了一下， 嗯， 而且把其中的几页的章弄湿了， 嗯， 以至于那个章上面的字儿就花了， 嗯， 所以他在入境的时候有问题，因为你的出境章找不到，然后入境的时候就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以至于他当时最后没办法解决，就是护照作废重新办了一本。 哦，所以当然现在有电子护照就好了，是吧？ 对，但是还好他是入境，他事儿已经办完了， 嗯， 但如果我们出境呢，遇到这种就是护照上面有残破不清晰，这些肯定会给我们无论是商务旅行出差还是说出行旅游， 啊， 度假都会带来很多的困难。 因为咱们北京口岸每天走这么多的旅客进进出出的哈，咱们三位都见得多了，什么样的护照都见过是吧？ 我刚才说的这种情况咱们这儿也经常见吧，应该。 对，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情况， 嗯， 也是我们在现场呢经常发现的一个情况， 嗯， 那么由于护照有可能是会洗衣服或是放在飞机里，像放在海边给这个浸湿 了。 这个我们的要求呢是保证护照的完整和真实性。 嗯， 那么我们在查验的时候， 要查验资料页及签证页相关的一些资料。 嗯， 那么如果你由此造成的损害或是不清晰， 嗯， 那么就会影响我们正常的查验。 是的， 这样呢，我们就会按照相关的规定呢，做出阻止出境这个处理。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如果你这个护照我们放行以后，我们可以确认你的身份是真实有效的。 嗯， 你到了对方国家，对方国家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啊、对呀、啊， 他无法确认你的真实身份。 对，你这放了，那儿不让你进，那不就也白搭吗？对吧？嗯， 对。讲到这儿啊，我想那个前阶段有一个图片是非常有意思的图片。 哦， 就是一个父亲呢拎着箱子回到家里，垂头丧气的。 嗯， 他呢刚从机场回来。 嗯， 他的妻子就问他说：“你这个是怎么不是出差吗？”他说：“你看看我的护照吧。” 嗯， 结果那个有个护照的资料页打开以后，被他三岁的儿子当成画板给他涂了。 哎、哦，我好像见了类似这样的图。 对对对， 这样的情况我觉得应该不在少数。 对， 有些时候可能所谓这种带引号的熊孩子们、啊， 家里的熊孩子们， 对，所以护照应该好好保管，别乱扔。 可是这种情况，我觉得是这样，因为首先不是我有意的，像孩子咱们有时候控制不了，像这种怎么解决呢？因为其实这个对自己的护照造成损害，这已经就是。触犯法律是不是有点严格、嗯、啊？真的就算触犯法律， 如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管理法》第71条呢？ 嗯， 我们这就叫涂改证件。 嗯， 那么是违法行为， 这是违法行为， 违法行为、 嗯、 是的。所以我们在现场如果遇到这种涂改，如果已经影响到我们正常的查验了， 嗯， 不能够确定你护照这个相关信息的时候， 嗯， 那么我们建议你及时去。换一本新的证件， 对对对， 以防呢给您出境带来不便的麻烦。 比如说，如果我家里有熊孩子，把我的护照毁成刚才您说的那样， 你家还真没有 哦。如 又一刀咔插过去。 假设哈，假设我、 啊、假设 我表姐家的孩子， 哎、 对他们家真的有这样的熊孩子，把护照毁成这样。 嗯， 我如果主动去出入境管理处换本护照的话，会有问题吗？因为这其实我也损害了我的护照的。 他不会罚我吧？ 会不会罚我呀？ 这个是正常的。换发新的证件 哦， 就正常交这个相关的这种换发的费用就好了。 反正就是主动坦白就会宽大处理是吧？ 哎，对对对。 这个不叫主动坦白，就是我们的护照如果破损的话， 嗯， 那么我们还要及时的到这个出境管理部门。 反正自己积极主动的去换发， 对 对, 对， 也算是做错 事， 对 对。 哦，补救措施、嗯。 我今天早上就办了这事儿，我今天早上去了我 们、 这个、 你们家 的 熊孩子把你的护照回来。 不是，我的护照啊，马上快到，还有6个月左右就要到期了。 嗯， 而且里边也没剩几篇了。 嗯， 我说呢，为了这个，因为我的护照还是老护照，还没有芯片的哈。我的也就是说呢，这个为了下次出行方便的话，那我就去换一下吧， 换一个， 都被你们给带沟里去了哈，换一本护照去吧。我早上很简单，因为我在2天前，周五的晚上，我在出入境管理局这个网站上面啊，进行了相关的预约，然后填写了相关的资料， 嗯， 然后呢提交了以后，他会给你一个相关的表格。表格自己下载以后呢，你拿着这个表格，然后再去有这个叫易拍照的地方进行相关的拍照，它会自动帮你把照片上传到咱们这个出入境管理一个系统里边去。 对啊，你不知道啊，以前 我之前没这服务，以前那会儿还 这个服务已经实行了， 我还没这东西 哦，因为你那个10年前 的我岁数大嘛，对 对，这个服务已经开始了几年了， 嗯、 尤其咱们马路对面的照相馆都 可以 完成。然后这个 71套这个照片， 对、 嗯， 而且免去了在现场拍照排队的这个麻烦， 而且这个照片的素质也好。 可以 P 一下是不是， 就是你可以轻微的修修看那个光线，你比如说因为有些大厅里面光线没那么好，照相馆照的肯定是好的嘛，对吧，你照好了以后上传好，你也踏实的拿着你的回单，你直接就在约定好的时间，你拿着回单，拿着你的老护照身份证，老护照有一张复印件，你到派出所去，然后呢把这证件一交，你啪啪啪1分钟就搞定了。 嗯， 交费是一共180元，其中包括了这个120元吧，还是160元啊？160元工本费，还有20元的这个相关的这个 你太细致 家住的费用， 我自叹不如 啊！那收据在我屁兜里啊，对，然后可以拿出来看啊。这个一共180元，那、啊、一定记得要自己备上一份老护照的复印件，他给你剪完角之后，老护照里面的签证依然有效。 哦，未来走的时候两本都带着。 不，这个就是我刚才就心里酝酿好的下一个问题了。 哦， 我想问一下专业人士，因为我听说过有这种情况下，这个护照剪角了之后，原则上这本护照就已经是作废了的，所以上面哪怕有有效期的签证，原则上这个签证其实也是作废了的，但是有的国家就觉得它还在有效期内，所以你拿着新护照旧护照一块出去可以用，但有的国家就遭到了拒绝。我听说过有不同的，就是同样情况下有不同的处置办法，就咱们这边官方有没有什么解读？ 外国咱他们管不了，咱这儿放行不放行，对吧？ 有新护照肯定就放行了嘛。 对 对 是这样啊。这个也是你主持人提的问题呢，也是我们现场经常会遇到这种。 哎呀， 对， 所以问的特别好。 哎呀， 这本旧护照呢，它如果丢掉了，它就会去挂失。 对， 那么挂失以后，实际上这本护照已经是一本失效证了。 嗯， 那么他拿的旧护照，如果只拿的旧护照到我们出境现场，那我们会发现它是一本失效证。 嗯， 那么就会按照规定呢做剪角处理。 嗯， 剪角处理以后，这是一种情况。那么如果下次再出行，他如果旧护照里面有有效的签证，那么他应该申请一本新的护照。就像刚才咱们这个帅哥主持人说的啊，把旧护照带着，我们同时用新护照查验旧护照的签证，这是按照法律规定是可以放行的， 可以放行的。 那刚才女主持人说的这种情况呢，那是外国的规定，我们不是很清楚。 哦，就是从咱们这儿来说，带两本护照出行，这是法律上可行的。 是可行的。 嗯， 但是呢，这两本资料页的信息应该是完全一致的。 嗯， 如果不一致呢，我们认为那是两个不同的人。 对， 这样是影响你出行的。 那就是等于是两本护照完全不一样的。 而且我相信要新护照里面有一个备注，就是旧护照号要在新护照有备注号的，对吧？ 对的，对的。 对，关于护照号这个问题特别有意思。在前天晚上，我一个朋友吃饭的时候啊，他就说：“哎呀，你知道吗？我这个老护照啊 ，G 开头的老护照啊，那个护照号可好呢，六六大顺的号啊。” 真的，我是1001尾号。其实我最开始也舍不得。 他那个号特别的好。他说：“我这就我特别不想换新护照，我就想留着老护照使。我虽然还剩了几片，我可舍不得去办签证呢。那这个护照号有可能 保留下来？ 新的护照能够变更成为老护照号吗？或者是类似的，有可能吗？ 这个我们据我所知还是没有这个， 还没有 没有这种操作，对，也没有这种规定。 因为毕竟新护照是 E 开头的。” 对， 因为我相信这个护照的序列号是按照你可以分析出它是哪个批次，大概哪个时间段，对吧？所以它不能根据我们的喜好，像车牌一样摇一个自己喜欢的号出来。 对，因为这个护照的号码是这个护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识。 对对对， 也是这个国家非常严肃的一个法律证件，这个护照啊，所以说这个号码不能是任意选取的。 对，我还想知道一下三位在工作当中啊，因为大家工作在虽然是一个战线上，但是在不同的地点哈，不同的楼，然后呢出境的旅客去的国家可能也不太一样，航空公司也不一样，遇见的一些有没有什么特别让你们记忆里的这些案例，值得警醒我们一下的，或提醒我们，可能就是我们自己注点意，就会不会对出行造成太大影响了。 对对对， 是吧？自己一不留神就造出很多麻烦。 遇到过谁的证件出问题的，扣那儿的，该怎么着帮人家解决问题的？ 我经常看见排我这队的人就被领走了。 我们这样，我们先让这个女生唱红脸，不是女生唱白脸。对，那个 先从您开始。 对对对，来欢迎一下丽群，来跟我们说说看这个您遇到的一些情况吧，好吗？ 好，那我就接着刚才两位主持人说的这个，护照报失这个问题。 嗯， 我曾经就遇到过一位老先生，他也是护照在家里找不着了。然后他就去把他这本护照报失了，然后他就忘了这事儿了。 啊， 他又拿着他的报失过的护照去现场， 就找回来了。然后 对，找到之后又拿着去现场。 哦， 然后我们告知他这是一本作废的证件，他就特别不理解。所以就是还提醒大家，您这个护照如果是已经在公安部门报失了，这就是一本作废的证件，就不能带去现场了。 嗯， 一定要去按照规定去办理新的护照，否则会对出行造成一定的影响。 嗯， 对。 还有就是这个护照的有效期，大人的护照的有效期跟孩子的护照有效期是不一样的，所以就是提醒这些带孩子的家长啊，或者是老师，你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关注这个孩子的护照的有效期。 嗯， 不要因为护照失效了影响自己的出行。 哎，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我没有孩子，我不知道，但是我猜 孩子有效期一定比大人短很多。 对， 因为他们变化太快了，是不是长相？ 就像咱们的身份证也是，孩子的身份证的有效期不也是5年嘛？ 嗯， 然后大人的身份证有效期是10年或者20年。 对对对 哦，其实很多朋友啊，其实我身边很多人都有 过，你就说你自己吧， 表达过不理解， 珊珊就是、 我特别理解。 你肯定理解，因为珊珊啊，从小到大就一直 我就没变过样， 一直长这样。 对，我6年级就长这样了， 对对对， 真的。 他护照就他的照片没变过样。 对，岁月在我脸上没有留下任何 的 痕 迹。对，一听就40多了。 但是我身边是有朋友，有的时候表达或不解，说为什么？哎呀，这个身份证有的20年就要换一下，重新拍照片什么，挺麻烦的。 什么20年呢？ 10年、20年就不一样嘛，不同年龄段 都是10年吧？咱们 有20年的吧？ 身份证是20年，身份证还有长期呢。 身份证有20年、 哦，我说就身份证 啊，对， 我就说身份证就有多少年，那个父母亲就不用换，然后护照就以前最早的时候我办的护照是5年别换，然后办过2次5年的，现在变10年了。哎呀，为什么这么麻烦？其实跟大家解释，就是因为这个护照啊是你身份的一个象征， 对， 我们的护照和身份证其实是同样重要的，一个是在境内使的，一个是在境外使的。 嗯， 在境外您再拿您的身份证出来，人就不识别了。 那肯定啊， 因为世界上面就是公认的是您护照的这个制式是人家的标准， 嗯， 所以世界统一就是用护照来，怎么能代表您的身份就靠它，无论是照片还是这您的身份信息都要合一。 嗯， 如果孩子特别小，他的长相会变化很快， 嗯， 外形方面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证件有效期年龄越小可能有效期越短的原因。 没错，这是有效期的问题。 对， 再有一个刚刚你提到特别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长相变化这种情况。 哦，整容是不是？ 哎呀，你干嘛说那么明显啊？真是的。 哦，微整形， 微雕啊，面部微雕。嗯， 现在在这个对，现在在这个领域里面啊，由于这个医学手段发展越来越快，所以说这个变化跟以前就是愣变化的特别愣大， 好多人都会演穿剧变脸。 对，到现在可能变化吧不是特别大，但是你一看，哎，这个人好看了，但他其实是有很大变化的，在五官上面。咱们这儿有没有界定标准？对于这人变成什么样，就一定得找整形医院开个证明了。 嗯，其实整形医院开的证明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法， 没有用是吧？ 如果变换成什么样，到最后这个人是他还是他， 那怎么能证明呢？ 那就不是， 就是靠你们的慧眼吗？ 对，这会综合一系列的我们的一些这个查验的手段吧。 嗯， 那我在这王队这块可能他在一线更清楚一点。 什么手段？我好想知道。 来，王队跟我们说说。 我再这个补充一下 啊。我们这个把话筒再离近点哈。哎，对。 现场呢，现在韩国整容的人是非常多的。 对。 比如说韩国、日本啊，他们回来以后，往往都手术完以后就很快就回国了。 对。 嗯，还都肿了，都包着呢。 戴眼镜，戴个纱布。 纱布 啊。 就刚才那个主持人问到说，我们怎么去判断这是一个人呢？这个其实啊，我们作为一个边防民警 啊， 是需要受过很多专业的训练的。 是 这个人证对照，就是我们基本训练的一关。 哦， 就是我们的平时的考核呢，就会拿非常相似的照片来两个人比对，或者是孪生兄弟、孪生兄妹，或是 双胞胎什么这种的， 一些这个外国的人长得非常近似的人， 嗯， 我们就会来定期的进行培训。 哇， 那么现场呢也会，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 嗯， 我们首先看整体，再抓细节，抓住一些特殊的暗记。 嗯， 所以说如果他脸部整容，那他耳朵呢，我们还会观察他的耳朵。 嗯， 如果他做眼睛了，我们的嘴一般是不动的，我们看一下他的嘴，他的发际线 啊， 这些都是我们这个查记的一个手段。同时还有一些辅助的手段，比如说他出示他的身份证， 嗯， 包括他出示他手术的这个 证明， 嗯， 还有出示他一些这个个人信息， 嗯， 如果我们通过是综合判断来判断这个人是一个人，那所以说这所有整形的人呢也不用太担心 啊，哦， 就回国以后我们一定会用专业的手段， 嗯， 给你尽快的来核实你的身份，如果确定无误呢就会尽快放行。 哎， 但是呢可能会耽误一些时间。 那肯定啊， 也希望我们的旅客呢能够 配合 理解我们的工作。 耐心一下。嗯， 但我还是建议如果变化真的是很大的话，还是要换新的护照。 对， 我们再专业那会耽误你的时间。 哎， 但是就是您刚才提到是这个问题，就是当然了，我回到国我肯定因为我变了样子就赶紧去公安机关去变更我的身份信息。 嗯， 但是就是像您刚才说的，我去韩国整容正好回去，那就来不及换呢，所以那一趟就得靠咱们这儿认真识别了， 靠我们 肉眼识别 专业水准来判断了。 我突然有点担心，你知道我坐在这儿，没看透的感觉。 这个我们边防民警啊都有这个特色特点啊， 就看人以后他会过目不忘， 是吧？ 打眼一看，然后你基本的轮廓、基本特征就会记在脑海里。 哇！ 然后他会正件一对比，他就马上会找出不同点。如果玩这个连连看什么这个游戏，我们是不用练的， 消消乐就那个东西。 这个就是平时我们训练的一个技能。 哇，这太厉害了！而且肯定没有脸盲症，绝对没有脸盲症。这是谁谁？这是谁谁？ 王队，您在哪个航站楼？ 我在三号航站。 啊，我躲着 航站楼。 好担心。 这个我们二号航站楼的民警都是一样的。 以后就敢走新机场了，是吧？ 哇，好忐忑， 飞南苑是吧？ 对， 没有国际的。 你能看出其实我们俩是同根同源的一家人。 谁跟你同根同源？都是山根比较高， 山根比较高。 来，这个我们一边说这个实力，一边聊聊这个可以说有点笑话的哈。但是真的是这样，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些个情况之下，真的自己应该多为自己负责才行。你说你这个容貌都变了以后，赶紧回来以后，赶紧第一时间就换护照，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对， 别耽误了。 配合工作，其实啊，我这第一时段这个时段我问的还是比较温和，我还有特别重磅的问题，我想等着下个时段好好大问一下呢。 那么尖锐。 对，因为我相信这个边境的工作不光是服务商务人士和旅游的朋友的，还有一些在法律上可能逃逸的一些， 太对了， 一些人，所以呢，追逃，对，这肯定也是一个特别大家感兴趣的或者觉得很神秘的领域。 对对对，一会儿我们会慢慢去聊哈。 对， 还有一点时间，我们这个时段再去聊一聊这个五一假期当中的这个小事儿吧，好不好？因为话说啊，这咱这个 T2 也好 T3 也好，机场真的是这个接近于饱和的这个情况了，无论说是安检也好，还是咱们边检这边也好， 各方面运力 那个排的队啊都挺长的。说实话，在旅游高峰当中，我们作为旅客应该注意点什么，能不能够再多一点提前量，或者是听从相关的疏导，那这是一方面。那在咱们这个管理部门来讲，又做了些什么样的一个新的调整，能跟我们去讲解一下吗？来，丽泉。 好。2018年国家移民管理局成立之后呢，也是提出了一个提高通关效率、服务切实加强服务旅客的一个理念。我们要通过不断的提高我们的执法服务水平，擦亮我们的一个国家名片。那我们北京边检总站呢，在五一前后也会实施一系列的服务出入境旅客提高通关效率的措施。 包括是什么呢？ 比如我们会在出境现场开设中国公民专用通道。两位主持人经常出国，应该了解到我们的入境现场是区分中国公民和外国人通道的。那五一期间呢，我们会在首都机场的出境现场也会开设一个中国公民的专用通道，对现场进行一个中国公民和外国人的区分。请大家来到出境现场的时候呢，要看准标识，要排队队伍。这也是要通过这个举措来进一步增强我们这个国民的优越感和幸福感，也是一个我们法治文明开放成果的一种获得感吧。 对对对，这个排队队伍是很重要的，但是有一个小问题啊，就是说关于这个在排队时候，我们是排自助那队比较好呢，还是说排那个柜台那边比较好呢？哈，那么要是说带着孩子怎么排队呢？比如说孩子有这新护照，他实是电子的，但我这个父母是老护照，该怎么办呢？啊，这些个问题，咱们有没有遇见过相关的情况呢？ 实际上，现在走自助通关是这个对出境旅客的一个非常大的利好的消息。 对对对， 因为这个自助通关系统呢，我们测算过，一般的旅客只需要不到10秒就可以快速通关了。而且现在这个比例呢，从使用这个系统的旅客越来越多。现在国家移民管理局也有要求，要求在2018年，这个使用自助通关的旅客比例达到这个旅客总量的50%。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北京口岸、北京边检，现在这个使用量已经达到了40%都要多。而如果说换算成那个适用群体的话，因为有的旅客就不适用，有的旅客适用群体的话，甚至达到了80%以上的这个群体都在使用自助通关。那这样的话，实际上一方面可以有效的缓解我们的警力压力。更重要的是可以把这个更加快捷的这种通关的感受啊，让旅客有更多的这种获得感 啊。 对， 这很好。 我有个问题，就是如果我快速通关的话，我拿着护照，万一我拿了别人的护照，不也就过去了？ 那肯定是不行的。 因为还得要录指纹、拍照。 哦，那里面有指纹的是吗？我从来没用过。 对， 我以为只是刷了 护照吗？ 我是新的，但是我没用过，因为跟我去的人通常都是老护照。 5月6号，告诉我们你的体验好吗？ 好的，我们在机场连线吧。 可以。 对，所以安全肯定是我们这套系统是最首要、最核心的一个最基本要素。 对，刚才我们有一位网友在网上刚才也提到了，说现在有这个指纹识别了，所以大大的提高了安全性。 肯定啊，以后咱现在还有刷脸呢，对吧？那个上头不就刷脸吗？ 我们俩还有一个数码节目，最近就科技发展到人脸识别的精度非常之高。 对， 有一个朋友还在想，哎，看了看价签，这买还是不买？凑过去一看，已经钱刷走了。 所以脸不能轻易刷。 人脸支付。 哎，对，那一会儿我们还会再跟朋友们说说看一些其他的新的这种服务的举措啊，毕竟咱们是一个窗口嘛， 对 吧？那一会儿还有包括相关咱们的这种咨询的热线呢、相关的一些个疏导的措施啊，具体的情况我们一会儿慢慢在广告之后再跟朋友们去讲解 一下 好吧。好，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之左右巡航啊、马上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号这个关爱青年计划，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我们一会儿见哦。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5年。惠达卫浴。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举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下午6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 98.2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Fashion, Vogue, Style, Fossils, Makeup, Trading, Ciao。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好了，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又来到了我们今天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了，正在为您直播潮流梦工厂之左右巡航，每周一的晚上5点到7点钟，我们跟您去分享一下旅行中的大事小情，今天聊聊看这样的一个出入境的情况。 对，今天厉害了，我们这个话题是兼具服务性， 对， 还有解惑性，还有知识性，还有哈 各种， 就像这个小忍者在网上的朋友刚刚写了，说哎呀，今天学了好多的知识啊！ 你看看，才刚刚开始，别着急，我们还有大波知识马上要轰炸呢。 大数据在后两个时段就会哈， 来，我们刚刚说了一个小尾巴，就是呢，要说一下咱们这个在窗口服务当中的一些新的举措，包括咱们的服务热线有哪些问题，比如我们这个没法到机场现场、到口岸现场去问的，我们打什么电话问咱们这边的这个相关人员？ 对，我觉得这个时段一上来，三位给我们介绍一下一些很多其实特别好的便民措施， 对， 但是我们的朋友们可能都不了解，所以都没有利用上。有的时候大家还会抱怨说为什么老排队，为什么没有很多的缓解的办法？其实我们是有的，只是大家不知道。 所以 给大家 有什么预告牌，哪有什么这指示的这个灯箱什么的， 给大家介绍一下。 来， 我们5一期间呢，我们总站会增设一部服务热线，号码是010-5609-5000。 这是增设的一部服务热线，我们原本的一部服务热线是5609-5400。 嗯， 这两部服务热线呢都是24小时为大家提供服务的。 24小时啊？ 对，我们边检的民警都是战神，都是24小时工作。 我以为只有是有航班时候才会有服务呢。 那不就是24小时吗？ 也不一定吧， 航班基本 首都机场，首都机场差不多哈， 通航， 通航， 对，24小时通航。 是24小时的现场， 对， 几班倒这么着来。 对，我们号称是一年365天，一天24小时是无休，全年无休，白加黑， 白加黑， 对， 就是 11 就是。 咱们的工作模式是7/24，对吧？ 对， 一周7天24小时工作， 7/24 根本不停， 没有休息， 所以非常辛苦这个工作。 非常辛苦。 那接热线的话，我们一般能够问什么东西呢？他能够给我们回答什么？ 比如说我现在那个突然有问题，说不，我着急飞一个航班，我的护照不知道任何问题，咱们边检不让我过了，我又想赶紧得走，如果去按照程序办可能来不及了，这个我可不可以打这个电话来求助，快速解决办法？ 是这样，如果边防我们这块不让你走的话，我们一定会把相关原因跟你说的非常清楚， 一定会不让你走。 如果你还有疑问的话，当然也欢迎你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那比如说，就是原则上我这护照的问题，您觉得是个大问题，你就不能走了今天，而且可能是我夜里出港，也来不及回到市区里办什么相关的证件。但是我马上就要飞走，特别重要的事儿，有没有什么我打这个电话能帮我解决吗？临时给我一个什么证明啊，解决方案啊？ 这个如果走不了，那就是走不了了。 那 热线呢，可能会给你提供一些其他的帮扶，比如说让告诉你到什么地方去办理新证件，我们什么时间去办，这个可能会提供一些服务。 比方说，那能不能够办理临时旅行证，可以通过这个热线跟大家去理解呢？ 没带护照怎么办啊？ 办理证件这个应该是现在属于这个市局的出入境管理处来负责， 对， 所以相关的一些问题呢，可以咨询这个出入境管理处。 那个临时证件是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 那比方说，刚刚节目一开始那会儿，我想问，就是说，那很多地方说你这没有入境章，你光过自助了哈、我这个想要盖章，我都人家早就回家了，我打这热线，我能问我跟哪盖章吗？这可以。 可以， 这完全没有问题。 这个接的这个问题啊，可能很多人也非常关注我怎么自助不盖验气章的问题。 对， 我在这里跟大家做一下解释。 好， 尤其是 T3 那个地儿比较大，可能不太好找，是不是？ 是这样，我们呢这个自助通关办理边检手续是免盖验气章的，这是公安部规定的。那么因为有特殊情况，比如说旅行团的人需要消签，那么他需要盖验气章，那么我们针对这个情况呢，在自助通道的后柱由我们的边检工作人员专职给他盖验气章，但是要旅客跟我们主动说一下我要办理消签手续，所以我们会给他盖上验气章的，这是一种方案。还有呢，在自助通关的后方10米处啊，有2台自助打印凭条，自助通关打印凭条，你把护照一放，它那小条就会自动出来，以后他会告你出境的时间，入境的时间。这个背面呢，小条背面写的说，此凭条与验气章具备同等法律效应。所以说这个小条呢，也是我们一个 消签的一个证明， 一种证明，这是一种方式。那么还有一种，就是说像刚才提到，你如果还不知道的话，可以打我们的咨询电话。那么就是到当地的公安机关出境管理部门或我们边检机关的查询出境记录。那这个只要你提出申请的话，我们就按照相关的程序给你办理查询手续， 就跟咱们去查话费似的一样。 对， 可以打下单儿的意思。 现在我问个题外话，现在签证有很多领事馆还要求消签这步骤吗？ 有啊，很多都要的， 还有 尤其是团队签证都会要 有。团队， 尤其是团队 个人旅游呢 也会有，但是你要看各个国家不同的使馆或领馆的这个政策了。 我怎么觉得我好多年没有干过这个事儿，我突然心里 咯噔一下，你可能下次就无法去该国了。 很多现场的旅客呢，他就觉得盖验气章，我每次走就盖个章的说明我进来了或是出去了 啊。 但实际上呢，他会倒问我，他说在哪儿盖验气章啊？实际上我们告诉他，其实我们的电子护照里都有电子芯片，我们每次出境记录电子芯片已经做好记录了，到我们这里再查询上一次出境记录是很方便的。 对， 所以验气章呢 现在就是一种便捷的手段，我们不盖验金章，其实大家不用担心这个没有验金章这个 问题。 是因为有这么一个情况，我想就是跟各位反映一个情况哈，就是因为我呢之前有一位朋友，他说他去上海出差，在到了的酒店之后呢，他当时没有带身份证，他用的是护照办理的这个入住手续。当时呢酒店前台就说了，这是一家五星级酒店，前台说你这个不行，你这个护照上没有入境章。我跟他说，那他怎么知道你什么时候回的国？ 他是靠那个章上的日期分析的是吗？ 所以他就是说不认同他用护照能够办理入住手续，他要求他去最近的一家派出所去补一个这个出入境记录什么之类的，这证明他回国了，结果他才能够再正常的入住。这个情况属实，但是真的会这样吗？ 你的朋友是中国人还是？ 是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公民。 中国公民出示身份证就住宾馆了。 他没带身份证，他拿的是这个护照，从国外当时直接回来就到了上海，要办酒店入住了。 你看到我们四个人都懵了， 都懵了，就是 这种情况 很少见， 是酒店的问题吧？ 我觉得是酒店的问题。 确实是，如果外国人的话，这个当地的公安机关呢，是要求咱们酒店是必须要查验他的入境验金章，因为查他入境的时间以及出境的时间，这是有要求的，如果没有入境验金章的话，那这个是不能入住的外国人 啊。 但你说这个咱们中国公民， 咱拿着中国护照啊，还是电子护照，对。 这个 挺奇怪的， 可能是酒店的自己的政策了。 酒店执行力道过猛，是吧？ 可能是把外国人政策转移到咱们中国人身上， 对， 可能就是一刀切了，像是哈。 这个段毅的粉丝上来打 call 了 啊，真的吗？说呀，段队长得好帅啊！对， 谢谢网友太啊， 脸红了， 没 精神焕发。 你多 继续， 你多贡献点案例。 说说你那边遇到的案例吧。刚刚我们光听这个立勤这边说的案例了。 其实上现在我还是想说我那个自助通关这块儿， 好， 因为这自助通关是咱们五一出行这个对出境旅客一个 非常必要 利好消息。 对，咱一边说着，我一边放图片。 好，您说着， 可以看着自助通关长什么样， 好， 去找去。 对，这个在我们的出入境的现场都有我们的自助查验通道。现在呢，这个旅客呢，特别是中国旅客啊，使用中国电子普通护照和卡式类的证件，那都可以选择自助通关来进行这个自助的查验，非常的便捷，非常方便。我们这也有个数据，现在我们总站的这个自助通关比例已经达到了40%以上了，占到了整个适用群体的80%这些旅客的候检时间呢也大大的缩短，可以说呢，这是我们中国公民的一个福利了啊， 对， 福音了， 对 对对，那么在使用当中呢，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说现在来讲对7岁以下的儿童。现在我们还是不建议使用自助通关的，因为它的生物信息变化比较大。所谓生物信息呢，就是面部的特征啊，包括指纹的手额的指纹也在生长，它这个变化会比较大。所以在他们在办理当初在办理这个电子类证件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办理的证件，这个市局的质证的机关就没有去采集它这些生物信息啊，所以他们也就无法使用这个自助通关。所以说有这些儿童的这个旅客呀。建议呢，还是带着儿童呢，先走人工通道。 7岁是吧？ 对，7岁，七岁啊，含以下的儿童， 嗯， 啊，有带着儿童的小，再就是带着小孩的这些旅客啊，还是先走 人工通道 ，会比较方便一点， 嗯， 啊。当然，我们在现场有很多我们引导的民警啊，也可以辅助这个引导这些旅客走我们的一个特别的通道啊，就需辅助人员通道啊，就方便这些带小孩的旅客朋友来快速的通关。 哦，就跟老弱病残孕专座似的哈。 对对对对对。 小孩特别通道。 在我们的边检现场有困难， 张斌啊，对，也 而且会发现那个就是服务通道呢，那个柜台呀比较矮。对，大家呢就可以 更加适合于像是坐轮椅的人，对吧？小孩儿都能够看得非常清楚， 有帮助的朋友。 嗯， 另外我相信有一个前提条件，还得是 E 开头的新款护照才可以使用自助通关。 对，没错，主任说的非常专业。其实这个 E 呢，就是电子护照的一个区别普通护照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标识，就是 E 打头的， 对 啊 ，E 打头的后面加数字。 现在 G 打头的护照慢慢随着有效期临近，应该差不多 对逐步的淘汰了， 淘汰了， 对， 应该就 护照都快包上浆了，都已经。 应该没有两年。我想我上一本护照其实还是 G， 但是我其实还有三四年有效期的时候，为了先用这个电子的，我就已经把它注销掉换新的了。所以我应该已经是 G 的最后几批里的了。现在我觉得最后一批 G 的应该再有三年左右应该就淘汰的差不多了。 嗯，对，这个电子护照不仅是咱们国家啊，也是现在是世界各国啊一个主流的发展趋势。 芯片标准， 对它的既有咱们通关的便利，而且它的安全性更高。 没错，像是护照的使用方面，我们其实对于自助通关已经是宣传了很多很多的时间了。但是到目前为止，有时候我们还会发现，有些时候这个自助通关的这个通道啊， 没有人， 并不是全开的。有些时候呢，这个早晚的时候，可能值守的人员就没有那么多，但是又赶上客流量很大的时候啊，就容易乱。旅客们也不知道到底该走哪边，咱们工作人员呢也来不及去疏导，这个问题咱们该怎么办呢？ 自助那边关吗？ 这个都是跟我们的这个查验通道、人工查验通道是一样，都是24小时开放的， 开着的， 对吧？我记得是绿灯。 但是我们会根据旅客的流量，进行这个通道开放数量的这个随时的进行调剂啊、但是肯定是可以开放的啊、这个大家不要担心。 没错， 对， 我觉得可能是这个自助通道其实已经运行很久了，但是大家呢，通常没什么安全感，你知道吧？觉得喜欢随大溜，大部分人在人工这边排队，大家都挤在那儿。 你知道为什么？ 自助那儿就没有人。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T 二可能还好 ，T 二那边那个灯光啊比较的这个充足。在 T 三的这个入境的时候，就是回来的时候，那个大厅啊就是乌漆麻黑的，就是尤其是晚上的夜航班、就是比较黑。这个光线不足就会导致人们看不太清楚那个牌上写到底哪是中国人，哪是外国人，哪是自助，就是容易蒙，因为刚下飞机可能都长途旅行就容易蒙。其实好像两边都有这个自助通道是吧？以前好像只有一边有，现在只有两边都有了。 三号航站楼呢是入境，左右东西两侧都有这个自助通关通道。 对，就是回家的时候啊， 更方便了。所以有时候咱们这个作为旅客来讲，刚刚下飞机是有一点懵啊，但是咱们入境这个大事儿，还是应该要自己对自己负责跟关心一下。 对，其实还是个习惯，大家可能还没有养成这个自助通关的习惯。 一回生，二回熟，慢慢大家常来常往多了，就会越来越习惯，越来越会爱上这个自助通关。 爱上这个，我觉得他们真的是不容易，在于因为我有时候吧，为了穷游嘛，省经费，选的航班全部都是就是 后半夜的， 对 对吧？ 回北京的，尤其是长途飞行，比如从欧洲回来的时间可能还是下午，但是 加三回来以后都是 对飞回加三，对飞回北京可能经常就半夜3点啊、2点、5点，无论几点，就是我们的航站楼的这个边检总队的工作人员都很辛苦，永远他们应该都是知道有一个航班下。要落地了，然后可能就睡眼惺忪的回来要继续工作。所以呢，我们辛苦工作的工作人员在前方，大家应该是首先还是按照规章制度，另外呢也是自己遵守这些规定，同时呢尽量的如果想省时间就用我们刚才提倡的自助通关的办法，尤其对于年轻人来说这个非常好操作。 没错，当然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其实我们在提供这个出入境边检的这个服务的时候，咱们的服务绝对不是冰冷的，不是说我把证递给你了你看看然后给我盖个戳就完事儿，不是这么简单一个事儿。而是说在于这个在服务的窗口当中，可能面对每一位旅客，因为我们也可能不知道他到底是干嘛的一个人，但是我们面对每一位旅客的心态都是一样的。其实我当时自己遇到过一次让我特别特别感动跟暖心的一件事儿，但特别特别小的一件事儿，就是当时有一次从美国出差回来，然后呢就是特别特别累，特别特别累，坐了当时是也是有加一的这个飞机嘛哈，对吧？肯定都是加一，但是特别特别久，中间还要转一次机，结果呢我就很头疼，很难受。然后在过关的时候，在过咱们边检的时候，咱们这个因为我还是老护照嘛，所以走柜台那边，咱们这个里面的边检人员工作人员就跟我说了一句欢迎回家。 就这四个。 哇，好暖心呐、 啊哎！好暖心、啊， 还是祖国人民需要你。 真的是，当时我就在登上，先从当地啊登上国航飞机的那一刻，一口带有京片子的口音就说：“先生您好，欢迎登机。”我就特别的开心。然后呢？ 先喝什么呀？ 喝点什么呀？橙汁儿、苹果汁儿、 橙汁儿。 然后到了咱们回到北京之后，有一句欢迎回家，我觉得哎呀，真好，这旅行还是家里好的感觉， 对， 嗯、 对， 特别的好， 特别暖心。 对，我觉得像这样的服务，我觉得就是能够对每一位旅客特别的，就是有人文关怀。 嗯， 对，这也是我们总站现在正在提倡的一个有声服务。 嗯， 对，要我们会用你好来给大家传递一个友好的信号。我们提倡的是有温度的边检服务，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 嗯、 一下子会让你感到那种温暖的感觉。 对对对 对。然后我们会用再见来代替这个手续办结的一个信号。 嗯， 我们跟你说一声再见，可能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包含了很多祝你走好啊，祝你旅途愉快啊。我们不会说直截了当的说你办什么业务，或者是好了这种生硬的没有温度的语言，我们现在已经抛弃了。 留给银行吧，就是那些 留给银行，爱存不存， 真是啊。 而且我们总站有一个比较大的优势，就是我们的这个外语的人才比较多 啊。对对对对对 对，所以刚主持人说的， 人 如果在异国他乡能听到自己的乡音的话，会特别的亲切。 对， 所以说我们这像我们总站呢，现在有近20个小语种的外语人才。 哇，这么多， 20个？ 对对对对对， 啊， 什么英语、法语，这比较常见了，俄语、日语。韩语、阿拉伯语 都比较常见的语言， 这个西班牙语等等等等，这些小语种我们也都有储备。 嗯嗯， 哎， 段毅，你是哪个语种 啊？我现在还是主攻中英双语， 这基本上足够是，就是的的确确哈。这个因为小语种怎么样？ 我们这个就是刚才我们段主任说的，就是到阿富汗的一个族群的语言叫普什图语 啊，普什图语，嗯， 我们都有这个方面的这个 都有 专业的。 哎，你知道，因为那个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们那个那会儿还在广播学院嘛， 啊， 那个那会儿的这个国际传播学院里边就有普什图语啊、斯瓦西里语啊这样小语种。当然，我还心说说他们这些人毕业了以后干啥？ 人才输出到哪儿去？是不是？ 那国际台也不会用这些人，这哪儿那么容易更换这些播音员啊？ 我们编检啊，是非常欢迎这样的专业人才， 真的 有外语人才的。 我们可不可以去当志愿者？有的时候， 非常欢迎， 当然欢迎。 真的，其实我一直很想去机场。 咱组织一波，好。 对，我其实我觉得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都是年轻人，他们其实无论是就是对于机场的边检工作人员是 很神秘， 很神秘，很感兴趣，也想了解。我们以后有机会的话，真的组织热心的听众朋友，大家都是作为志愿者吧，参与到活动当中，服务更多的旅客出行哈。 咱们去参观学习，然后这个互帮互助。 对，其实我们之前了解到，我们边检总队现在也提出了很多的志愿的服务。如果大家每天就是出行多的朋友们，到机场可以去找到有一些客流预告的，是要帮助大家就出行的时候有帮助。比如说很多窗口选择一个相对少的，不光是直观的看哪个人少或对少，疏导一些人群。另外呢，我们还发布一些通关的指南啊，一些什么帮助大家。嗯，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总站的官方微博、官方微信，还有我们的官方网站。五一期间呢，我们也会通过这几个互联网的平台，用现代媒体的手段发布通关的客流的预告，包括通关指南。通关指南里呢，会详细介绍我们现场的通道的设置，包括自助通关的一个基本的使用方法，可能就是简单的几个字几个词，然后教你学会使用这个自助通关，还有我们需要查验的证件的一些基本的出入境的常识。可以有效地缩短大家的通关时间，给大家答疑解惑。所以请大家关注这三个平台，我们的官博、还有官微、还有官方网站。 我觉得通关指南啊，还有客流预告，以后可以在机场高速竖大牌就开始竖起来， 就开始说， 对 吧？ 其实最开始我觉得能够把那个在机场高速沿线就快到目的地的时候，有那些航空公司的牌，它属于哪个航站楼的提示，对我来说就挺有用的。 对对对， 有的时候我快到机场，突然我就忘了，我的飞机是哪个航站楼来了，我可能记得是哪个航班，但我真记不住。这个时候那个路边的这个航空公司的航司的大牌子对我就很有帮助。 是， 以后这些客流指南其实都可以，是吧？在沿线，哎呦，真够累的。 未来咱们就还包括像是这个在这机场快轨上面啊，都可以进行发布， 对 对 对 吧？ 对对， 甚至停车场的这个区域， 对， 都可以有。 嗯， 其实这今天咱们这平台，我们就想 对咱们的外国朋友， 嗯， 先给提个醒儿， 哎， 因为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的这个工作要求，从2018年的4月30号开始， 嗯， 这个边检机关将对来华的14至70周岁的外国人啊，采集食指的指纹啊，在口岸、 哦、 在机场， 嗯 啊，在我们的这个各个对外开放口岸， 下礼拜二、应该是， 对对的，30号、哦、正好是五一的这个小长假的一个 前、 也是一个叠加的一个节点， 嗯嗯， 客流高峰来临之前， 也想提醒咱们的外国朋友呢，能够积极配合我们的执法工作、 嗯、 啊。 嗯， 当然这个过程会也会很短，很快，十秒，嗯，我们测算10秒20秒就可以完成， 嗯， 对，嗯，当时 比以前会稍微延长一点点这个过关时间， 哎，对， 啊，但是 会 是很有必要的， 是所有入境的外国朋友都需要采集， 他的时间范，他的年龄范围是14到70周岁的外国人啊，当然也有一些这个上级特别要求的一些可以免采的啊、一些外国朋友， 大部分 的还是要采集他的食指的指纹， 就是一个就够了。 对， 他要是万一食指有破损呢？ 另一只， 十个指头，手指头啊， 十个 、 哦， 对对对，十个手 指， 不是食指 啊，是十个手指头的指纹。 对，对对对， 那个段毅刚才说食指的时候，我跟小航同时伸出食指， 这就够了。这么 是食指， 你这 是十个手指， 是十个手指啊。说明白了啊， 那他这次采集是一次性采集还是说永久性的？ 一次性的采集， 下次他再来的时候还是要再采集， 就不用再采集了， 哦，永久的， 而且是这个全国各个口岸都要通用 哦，系统 录入系统， 系统同步了， 对对对， 太方便了， 实际上这也是一个国际通行的一个做法， 对对， 对，而且这对于提高咱们的这个口岸的安全的水平啊，维护咱们国家的安全是非常有重要的一个一项工作，对。 他出境有什么别的要求吗？还要再摁一遍吗？要核查一遍吗？那外国有人的话， 出境真的不要， 不 出境不用， 对对对。 那这个采集指纹现在是一个暂时的性质的工作呢，还是说未来他都会在他办签证的时候，办咱们中国签证的时候，就在咱们中国的驻外使领馆就直接采集了呢？ 也会采集的，有具备条件都会采集， 都会采集。 实际上是会形成一个驻外使领馆采集和口岸采集 联动， 联动啊，互为补充啊。这个互相配合的这么一个状态， 这已经是一个新的举措了，不是临时性的哈， 不是临时性的， 因为这个采集指纹其实在申根国家还有这个北美国家早就已经开始实行了， 对对对，嗯，所以说我们对于我们的国家安全还是非常非常看重的， 对， 而且另外一点，刚刚我们这个段队也提到了， 嗯， 这个尤其是国家这个移民管理局相关的问题， 嗯， 我们其实刚刚挂牌儿哈，刚刚挂牌不久，没几天的时间， 对， 4月2号刚刚挂牌， 是更加细化了，我可以理解为对吧？ 更加专业了， 专业 更加系统了， 解释相关这些功能，它相关的这种政策，能给到我们一些具体的游客们什么样的一些个注意的，还是说是利好的消息？ 嗯，我想呢，实际上国家管理这个国家移民管理局的成立呢，是在这个今年3月。第13届全国人大在会议上审议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嗯 啊，这实际上呢也是落实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决定精神的这样一个落地生根的这样一个具体的这个 实施， 对对，实施，哎，和落地生根的这么一个推进。 是的。 那么今年4月2号呢，国家移民管理局呢，已经挂牌啊，可以说是正式的开始执行公务了。 嗯 啊。应该说这个国家移民管理局的这个成立呢是有它的一定的背景， 嗯， 应该说随着近两年特别是18大以来啊，咱们这个中国的这个综合国力的不断的提升， 嗯 啊，咱们这个出境的这种活动啊可以说是一个就实现一个井喷的增长， 嗯， 然后我们有一个数据，就是2017年全国的出境的这个旅客流量达到了6亿人次， 嗯 啊，相当于整个半个中国的这个人口 都在 这个 流动当中， 对对对，当然这包括中国人外国人了， 嗯， 啊，那么就我们北京口岸，我们北京边检去年的这种数据统计呢，去年我们验放的旅客达到了近2500万， 嗯 啊，那么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比例呢就是外国人， 嗯， 外国人的比例是占据了很重要的比例，达到了433万，接近了1/4， 嗯， 四分之一强了， 嗯， 可以说每4次的出境的这个行为当中就一次 是 由外国人来完成的，嗯，所以说现在这个这个出境的这个一个大的背景，再加上特别说来华工作啊，这个交流的外国人的不断增多，要对我们这个移民管理这工作提出了很多新的要求。 对， 哎，对， 那么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这个党和国家决定成立组建 这个国家移民管理局。 管理局， 对对对。 嗯，因为我们在北京欢迎大家，但是呢，我们也要提高我们的安全意识，对吧？ 嗯， 对， 守住国门第一道防线。 对对，实际上很在有的专家学者看来啊，这个国家移民管理的成立是可以说是一个大国的标配。 对 对，大国的标配。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说这个就是随着这个咱们国家的外国人越来越多，这个成立国家移民管理局呢，可以更加方便的对 管理 对外交流。 对、 嗯、 那么我们以前呢叫出境管理啊、现在叫移民管理，可能也就是几个字的差别，但它含义却非常的不一样。 对， 这个工作范围主要是对来华的外国朋友吗？ 也不简， 也不光 是这 个 移民，实际上是一个中性词了。 中性词 有外国人啊、也有对咱们本国国民的一个服务和管理的这样一个综合的含义、 那咱们这个服务范围大概是什么样的呢？比如说外国朋友来华，这个我能理解。然后咱们中国的这些涵盖牵扯到我们国人的是哪部分的工作 啊、比如说咱们像刚才咱们常文说的这个去申领护照啊、包括现在我们边检机关查验护照，这就对这两块职能就进行了一个整合。 嗯， 对对对，实际上是我们这个国家移民管理局呢，是对就是以往啊、公安部下属的这个出境管理局和边防管理局两部分的一个职能的一个整合。 嗯， 对。 哦，就是以前申领护照是出入境管理局那部分来管辖的。 这个申领护照是这个地方、对，交予地方的出入境管理部门。 哦，比如说我户口所在地在北京，那就是北京市出入管理局以前是在签发，现在就是我们移民管理局的工作内容了。 移民统一领导管理。 啊、那这个移民管理局也是分区域的嘛，还是就是一个总局？ 这个改革的这个还在进一步的推进。相信不久的话，我们边检机关啊，很也会一个崭新的姿态吧、 那我在想，签发机关有变化的话，护照会不会又有新的变化？ 肯定会啊。 比如签发机关就会有变化了，我好想再办一个新的护照。 护照是那个北京市出入境管理局， 对， 现在可能就会换成一个新的东西。你等我，我八天之后告诉你答案。 好，我们听一段宣传吧。 来来来，一会儿见。 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举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新包包、新衣服、新鞋子、新口红、新项链，我通通都要新的。 那声音呢？ 声音，我也要听点新鲜的。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复赛来了！百威广播新秀全力以赴，为梦发声。还有神秘的机器人主播同台竞技， 新声音新力量，带给您全新的听觉体验。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允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 ，AM927，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你这里。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世界在你脚下，世界更在你眼中。 潮流梦工厂，带你亲身体验，探索环球视野，发现新鲜妙趣，左右巡航。 好了，来到今天我们节目潮流梦工厂左右巡航最后的一个时段了。 哎呀，好遗憾， 非常非常快。怎么了？你遗憾？ 真是我没有问完呢。 没有拍照拍够是吗？ 我问题太多了。 你这问题青年，关爱青年，关爱问题青年计划的要是。 其实对于我来说啊，出游的我最感兴趣的环节是出游前以及即将出发的状态。 用什么吸油纸是吧？ 哎、对， 出游嘛，对吧？ 你赢了。好，如果升级前想看到我们的朋友，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左下角直播间就可以看到直播间的一切情形，包括我们今天三位来宾做客我们的节目，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重磅的案例，以及这个北京边防总队来带来了新的便民举措，和大家分享一下。 主要还是要来看我们三位非常非常帅气英俊而且美丽漂亮的我们的警官啊，边防警官啊，非常棒。 我从此再看到警察叔叔们我都不害怕， 再也不用害怕，真是。 对， 他们为我们提供多么好的服务啊。 我跟你说，我只要开车啊，只要接近到路口，我就开始腿软。不，对我来说是一样的，就是警察对我来说在我心里是很崇敬的、 啊、 是吧，尊敬的代名词。我刚才说每次就是出国旅行， 所以以后你再到这个 T3 就是 T2 你再过还那个边检的时候，你看着他们仨说，哎，是你哦，都跟着车吧、哎、 你一说我在边检，我会想到一个场景 啊， 就像我在马上到十字路口，我一看见警察来了，我就紧张腿软，然后我下意识是干嘛你知道吗？我摸摸我的手刹有没有松了，我看我的那个 驾照带没带， 我的那个年检证有没有贴好，然后真的我回忆一下我的驾照和行驶本是不是在那个车的扣里，我就会查一遍。而且一到了这个机场， 这就是自助查验。 对，在这个机场马上就要到这个边检口的时候、我会下意识摸摸我的护照在不在身上，我真的有这个问题。 到那儿才想起来， 我就再摸一遍。 哦， 我一路上一直在摸一遍，再摸一遍， 这是挺好的一个习惯啊。 对， 虽然可能会耽误点功夫，但是呢，对自己起码是一个认真负责的态度，对吧？ 对，而且我其实每一次到了边检，这个是应该是算哨卡吧，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措辞。 检查台， 检查台， 对对 对，我要临近检查台的时候，我其实就觉得。好像经过了这个检查台，我的旅行就要开始了，所以通过你们的时候我是兴奋的开始。 所以有的朋友就说我们边检是送你离开等你回家的那个人。 唱一遍。 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可真是千里之外呢哈，对吧？ 对、 而且的话关于珊珊的理解来讲，不只是送你回家啊、送你出发等你回家啊，还更加关键的是出了你们这道关他就可以到免费店了。对，他更关注这一点内容。 其实啊，我去免税店一般也是买吃的。 买吃的？ 对，我其实很少 买。 买 肉类是吗？然后专门带在那儿被人扣那儿，然后就开心了是吧？ 我跟你说，我出国一趟，服务都是周围的人，我自己没有什么需求。 专业代购。 我对购物没有任何需求，我买的酒和烟是给我爸的，然后呢，买的吃的是给自己的。 哎、让老人少喝点酒，少抽点烟，健康最重要。 对，和化妆品都是给同事们带的，所以而且啊，我们现在这个。尽管很多朋友已经知道了，但是大家再冗就是繁冗的絮叨一遍。出国的时候您在免税店买完东西不必背着它、您只需要带着单儿。对，存在那儿，您把钱其实都不用交，对吧？ 对， 只是你预约，然后呢回程的时候他会把回程的航班记录下来，如果您当时还没有回程的机票可能就不能预约了吧。 没有回程当机牌，没有回程的机票行程单当然是不可以预约的了。 对，如果您已经是 什么时候回啊， 对，如果你是往返航班已经定好时间的，他只要登记您的航班信息，您就可以先预约这份东西。 没错、 可能挺沉的，尤其化妆品瓶瓶罐罐， 而且你带上飞机如果还有转机的话就白带了。 对，而且万一呢，您一上飞机发现哎，外航的这个飞机上免税品打折比这个还便宜，那您还可以回来退掉。 通常这种可能性不太大。 真的，我干过。 你真的干过吗？ 对。 是吗？你确定你不是看错了单位标价了吗？ 啊、你要是再冲我眨两下眼睛，你的暗示我收到了。对，我没干过。 好了，其实这个买免税品的的确确是很多人的一个大诉求，因为这个东西的的确确啊，机会难得。 对、 啊， 但是免税品的这个区域也代表了那一部分已经不是我们国土面积了，原则上在法律上、 就是、 对吧？已经出境了。 哎，对、所以呢，我们还要再说回来，咱们在这个出境当中，咱们在每一次在 掏出护照来给他们查验的时候，或者我们在做自助通关的时候，应该注意些什么样的内容？今天我们做了一个比较详细的梳理啊。 嗯， 刚刚呢我们也看了一些相关的照片，当然我觉得呀，这个还有一些照片我觉得有必要跟朋友们去分享分享。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就看到像这样的英姿飒爽的咱们的边检人，真的是带着一份刚刚苗山一样的崇敬的感觉。你再看这张照片当中的，哎呀，是吧？就更帅气、更美丽。我们真的对他们应该是一种感谢的态度才行。 对对、 嗯，因为有了他们，才能更好保家卫国，保障我们的这个国家安全。 对。 那所以刚刚苗山呢一开始提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边检方面有一些其他的功能。也是很重要的功能，就保卫我们国家安全的功能。 哎，真的， 能不能帮我们具体解读一下？也是给我们的这种神秘感啊，拨开一层纱。因为我听说有叫梅纱的系统，这个百度百科都有啊。到底干嘛使的？是我听说据了解是追逃使的，是吗？还是怎么着？ 哇，这么帅！ 啊、能帮我们去解读一下吗？嗯，这个有点复杂是吧？ 因为我知道，就是我们其实解释一下，因为对于我们一般老百姓来说，我们以为边检总队的职能就是对于防住我们国门这一道门嘛， 嗯、 对我们的身份证件进行核验。但是我相信您的这个工作内容还有其他各个方面，能不能借这个机会给我们介绍一下，是吧？ 我们北京边检总站啊， 嗯， 主要的工作呢，就是对出境人员证件呢进行核查， 嗯。 那么核查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刚才我们主持人提到的，其实最终目的就是确保我们国家的绝对安全。 嗯。 那么我们所谓查询的每个人的资料啊，通过录入，其实就是通过万里淘沙一样，把那些不能出国的人我们发现， 嗯， 不能入境的人我们 发现，嗯， 这样呢，这是通俗的说法，就是能保证我们国家的安全。 嗯。 那么可能在现场有的时候，我们会核实一下你的护照啊、资料信息啊。那么如果通过我们核实确定无误的时候，我们会尽快放行。 嗯。 那么如果真是有相关的问题，我们会按照我们的相关程序进行处理。 嗯。 所以在此呢，也请我们的广大全国人民放心吧。 嗯。 只要有我们边防民警在， 嗯， 我们守卫的国门，我们的国家就会绝对的安全。 太好了， 哇，好温暖。 而且之前我们都看《人民的名义》啊，那个电视剧，当时那个丁义珍啊出逃啊，这种情况其实，在咱们这边现在不太会发生的，根本就是啊， 是不允许发生， 是绝对不允许发生， 不允许发生、 啊，那都是这个电视剧里面的剧情需要。 那个剧情呢，我们也看了 啊， 我们挑出了很多专业性的问题。 哎，好，您挑一挑，我听听。 我们也可以来解读一下， 好感兴趣这一部分。 可以说，可以说，来，先来解读。 比如说啊，这个首先我们第一步叫人证对照 啊， 啊，就是所谓的就是这个护照的持有人啊和他的照片啊，包括这个身份的信息啊，三点一线啊，要完全的一致啊，这是最基本的。 那对呀， 对，哎，然后呢，对，通过我们的这个以综合的信息的排查啊，刚才说王队也介绍了啊，包括我们这个民警个人的这个查验的能力。啊，发现蛛丝马迹，发现各种疑点， 嗯， 啊，做出准确的判断， 嗯， 啊，判断出这个人的身份是否合法，是否是有效的， 嗯， 对，最终的目的，嗯，就是不能让一个不能出去的人出去， 嗯、 也不能让一个不能进来的人进来，嗯、 对 对， 对， 这个习总书记称我们边检机关是国家的维护国家安全的第一道过滤网。 对对 对, 对， 这是我们的一个荣誉，更是我们的一个责任。 没错，而且这个过滤网就跟咱们那个净化器似的哈、 嗯， 这个空气的这个 HEPA 滤网一定要越细越好，嗯，精确到这个什么能过滤什么 PM 零点一才行，对，越细越筛越查越安全。这个我们作为中国公民来讲，是能够希望越来越细越好的，当然是啊。那这一方面我们了解过之后，其实我们可以很放心的去进行出入境的工作啊。那另外一方面，我们还应该更加好地认识一下我们北京边检人他们的风采跟这种状态、工作状态。他们平常应该说是很辛苦，毕竟是几班倒嘛，24小时不间断。我们呢也是有这样的一段小视频，来让我们看一看北京边检人他们的日常工作和他们的面貌是什么样的。来看视频。 神奇，所有热情年轻的心渐渐被唤醒。我最爱的你随后再追寻，追寻生命中的美丽，请听我说明。人生路千万里，总会有风雨，把过去都抛弃，锁定目标向前行。年轻的心想飞，自己往自己追，不怕苦不怕累，勇敢前进绝不后退。年轻的心世界用心体会，一生就一回。 好，我们看过这样的一个视频之后，这是来自己认领吧，这是哪儿的视频呢？这是、啊 哎、英姿飒爽啊。 对， 心潮澎湃， 心潮澎湃啊！是王队这边的是吧？ 对、这个是我以前所在的执勤队。 哎呀，真好！ 看到这个镜头呢，也基本上反映了我们一种工作状态。 嗯， 其实我们的队伍中呢，有98年改制之前的武警，98年之后呢，招地方大学生，招聘公务员来。那么现在随着这个，应该说年轻民警占的比重呢越来越高。所以说我们队伍呢充满了激情，充满了活力。对工作呢充满了热情， 多好啊！ 我视频当中感受到的就是精神面貌， 对， 特别的好。 而且真的是这样，作为我们刚刚说的这个第一道的过滤网啊，责任重大，而且这么多年轻人能够有这么多的担当的意识，特别的值得赞扬。 嗯， 那当然了，在今天的节目呢，还有最后的10来分钟的时间里边，我们还是回归到主题来啊。 我特别想知道你们工作当中，对对对，我特别想知道你们工作当中一定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和不理解的这种事情。能不能跟我们分享分享，也是一个难得的哈，可以哭诉一下的机会。 这样我觉得王队可能更感触更多，他在一线的时间要比我们还要长， 对吧？在一线呢，我相信面对的不光是就来自我们国内的一些游客出行的人，还有一些商务人士，包括有一些外国朋友来北京工作或者学习以及旅游，然后面对形形色色的人，会有各种遇见的各种问题，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会有这样的情况 啊。 你比如说刚才我们在第一个节目中探讨的这个整容的问题 啊， 嗯， 那么他整容以后呢，他肯定认为自己我就是本人， 嗯， 但我们肯定因为你变化很大了，我们通过细致的这个学问呢、 比对呀， 仔细的观察比对呀、来综合判断你是否是本人， 嗯， 那这过程中他就有些同志呢，旅客就不是很理解， 嗯， 他说我已经给你拿了这个我的手术证明了，而且这个就是我呀，你怎么还要查这么呢？我经常走啊，你看看我这个这里面有多少次出境记录。 嗯， 有的甚至不理解我们，还会这个说一些侮辱性的语言。 嗯， 那么这个呢对我们来说可能就是还是不理解我们的工作。那这种情况往往呢我们还是会尽快的给他核实他的身份， 嗯， 但同时对他的错误呢也要指出来， 嗯， 就是毕竟是个在国门线上，你要遵守国家的法律和规定， 嗯， 那么也不能扰乱我们的考员秩序， 嗯， 那么如果扰乱考员秩序，会受到相应的处罚， 嗯， 严重的甚至还会拘留， 嗯， 所以一般的这种情况，我们会采用这个执法记录仪，把这个相关证据呢都录制好， 嗯， 同时呢给予警告，如果还不配合我们工作的话，那么我们就会采取下一步的措施。 嗯， 所以也希望广大的出境旅客啊能够积极配合我们的查验工作。 对， 那么因为你的配合才会让我们的查验呢更加顺畅， 嗯， 更加便利， 其实呢还是为你节约了时间。 嗯，对对对，我有这么一个经历，曾经有一次也是在这个回国入境的时候呢，遇到了一对母子，孩子呢也岁数挺大的了，这个母亲呢好像就没能够成功的通过咱们的边检过来，儿子呢拿着这个电子护照直接这个过自助就回来了。当时呢还有点呢产生了一些个好像不良的情绪，当时有点这个所谓叫骂骂咧咧的，可能是在签证方面出了问题。当然这个事情也让我们能够联想到另外的一个事儿，就是关于有一些人他去美国了，他移了民了，或者他拿了美国绿卡了，他还持有中国的护照，那么他如果没有换国籍的情况之下，他在入中国国境时候会有可能出现什么问题？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实际上这个首先这是一个双重国籍的问题了。 对 对，咱们国家是不承认双重国籍的，咱们 这个移民管理局就会管这种事情 了。对对对对，如果这个中国公民加入外国籍之后，他应当主动的向这个中国政府中国的公安机关进行申报，注销他的原户籍包括他的这个中国的国籍。 对 对， 比方说他拿着这个我的中国护照走了，回来以后的时候呢，他那会儿已经持有这个美国的一些身份，但是呢他并没有办中国的签证回中国，他而拿的是当时的中国的护照回中国，这个情况可能会存在吗？ 这种情况确实存在。对，但是当他在离境的时候就会出现问题。对，第一，如果是他是以中国公民的身份出境的话，出境前往美国的话，他需要有美国的这种签证，对，包括绿卡等等等之类的，但是很显然美国方面不会再给他发放签证，因为 他已经有绿卡了，或者已经有身份了。 对对对，如果他以美国公民的身份出境的话，那么他也会相应的会办理中国的签证。那么如果他办理了中国的签证，那么这个也是会有产生矛盾的。 对，出入境记录就对不上了。 对对对对，所以说呢，这种我们也是奉劝这些旅客呀，不要抱这个打擦边球的这种幻想 心理， 对 啊，这种幻想， 这个吃亏受害的还是自己。 对， 没错啊。所以这个问题咱们解读明白啊，就是该怎么着怎么着，咱们有法可依，而且咱们执法必严。 对， 所以这是一个情况。咱们还遇到过什么样的一些个关于出境方面的问题的实例？还有谁能够跟我们再来分享一下呢？有吗？ 实际上呢，我们边检机关呢是代表国家在口岸行使这个边防检查职权的。我们是担负着，这是一种国家主权的象征。 对 啊，是一种这个国家法律尊严的一种象征。那么实际上在我前几年在一线工作中也遇到过这么一个案例，就是一位外国旅客啊，这个外国旅客当时他是在飞机上喝了很多酒。 哦， 对。到达咱们的口岸之后， 喝大了 啊，这个酒劲可能上来了。在这口岸做出了很多不礼貌的言行。对，有这种侮辱这个 边检工作人员的 这种言行。对，当时我们这个依法呢对他进行了警告，啊，也进行了劝诫，但是效果都不是很理想，而且当时在候检现场有很多其他旅客都在候检。啊，他的那种状态呢，非常的不稳定。那么我们在多次警告无效的情况下，这个根据咱们的这个相关的法律规定，啊，对他进行了约束，啊，使用约束毯，对他进行了约束，直至他酒醒。对，这个实际上是对其他旅客的一种保护， 对， 也是在对他自己的一种保护， 没错， 更是对咱们国家法律的。主权的一种维护， 没错。 对， 像这种情况会常见吗？ 不是很常见，不是很常见。但是一旦出现呢，我们都会依法进行处理的。对。 好， 有没有觉得在工作当中现在遇到的旅客的素质真的比以前要提升很多？ 这个确实是，这个确实是。对， 人民素质在逐步提升。 对对对 对， 旅客对我们的工作也是越来越理解， 对， 越来认可。实际上这是一个互动的关系嘛。我们的边检的机关的一个我们的理念就是阳光国门，中国边检阳光国门，这是我们倡导的一个理念。 没错。 因为我们是一个窗口单位，我们在口岸面对中外旅客，代表着中国，代表着法律。对，所以我们始终要给旅客营造一种阳光、温暖、人本、 专业的这种应用形象。 嗯， 那么这个嘛，相辅相成的嘛， 对 对 ，旅客同时也对我们也报以非常高度的认可。我们有自己的评价器，旅客满意度评价器，在我们的每 一 家台上都有一个评价器。 嗯， 从这个多年来的这个数据统计情况来看呢，我们这个满意率始终的保持在99%以上。 嗯， 对， 嗯， 那么在国际航协，皇家航协组织，它是一个权威的一个测评机构啊，它对这个有关边检机关的这种服务指标的测算，包括通关效率，包括我们的友好态度啊等等等等，应该说我们北京边检乃至在全球范围内，都是在前五的这种排名， 这么高啊！ 对对对， 鼓掌， 对对， 太棒了， 特别的棒， 太棒了。而这个评价器在国外从来没见过，这个国外怎么会有评价体系这种东西呢？哈， 对，这个评价器，据说应该我们是在行政机关中最早使用的。 嗯， 对，这个评价器其实，关于这个评价器有很多的小故事在我们的现场。 哦，来说一说。 我曾经经历过一次，我还是一个前台检查员的时候， 嗯， 当时有一个航班晚点，过来了一位父亲带着两个孩子，他们在我的台前办手续。 对， 嗯，他们因为着急要转乘下一程航班。前一程航班又晚点，所以整个人的状态都很匆忙。 嗯， 对，我办理完第一本证件的手续的时候还给他们，然后有一个调皮的小孩就摁了一个不满意，态度不好，我当时就特别的沮丧。 哦， 这个其实孩子误摁评价器在我们现场是经常发生的。 哦， 然后我又按照规定的程序办完第二本证件还给他的时候，这个父亲他伸手接护照，他肩上的旅行包滑下来，啪，又碰了一个不满意。 哎呀， 当时就是觉得特别沮丧，然后我还是就是耐心的跟他说您抓紧时间赶航班吧，我说我看您这个时间有点来不及了。然后这位父亲呢，当时也有一个特别让我感动的举动，他没有着急走，他就在旁边站着，然后跟后边另外一位排到台前的旅客说，你一定替我给这位警官摁一个非常满意。 嗯， 当时我就心里觉得这种 好温暖。 对，非常温暖。我觉得这种我们这种服务，这种温暖是来自这种互相尊重，互相理解，是一个互动的过程。 嗯， 这也是刚才两位老师说的，我们这个国民素质真的是在提高。 多好，啊， 我想说那个我们的非常满意率不是99%多吗？ 就是， 那0.5% 就是这俩。 对， 有 很多误摁。 哎呀，真是，这也没辙，倒是。 对，有时候小朋友嘛没办法，他就觉得好奇，哎，这个颜色是什么，摁一下哈。 对， 但是我觉得总体来说呢，这就是我们节目存在的意义。有的时候我们的节目啊，作为这个公共媒体，给大家搭建一个桥梁，让旅客朋友们以及边检总队的朋友们互相的了解，互相的工作，才能知道怎么配合对方的工作。 嗯， 对吧？所以呢，我觉得互相理解和互相信任非常重要。 太对了。所以说呢，未来我们在每一次的出境当中过程里面，都应该要自己保持一种良好的状态和心态，能够面对我们面前的给到我们良好支持跟帮助服务的我们的边检工作人员，给他们一种非常好的面容，我相信整个的通关的效率和心情也会越来越好。 配合工作就是给我们边检总队工作人员最大的理解。嗯， 没错， 对吧？ 在今天的节目最后的时间还有3分钟了哈，我们这样 就剩一句了。 对，这个咱们每个人来去就是说一说这个自己未来的一些个工作的一些前瞻的东西，包括咱们现在哈又盖新机场呢， 对， 就是咱们现在有这个老的机场这边的这个一些调整，因为现在你看这个 T3 航站楼比较明显一些，是先过完边检再过安检出境。 嗯嗯嗯， 啊，那这个情况会导致很大的拥堵，有没有可能会有未来会有一些 新 的变化？ 嗯， 这你们知不知道新机场那边会怎么安排，有没有什么一些个部署，谁来给我们来简单说一下？ 这个新机场呢，是大家都非常期待的。 嗯 啊， 其实我们边检民警呢也是非常期待的。 嗯， 我们期待呢基于两方面，一方面呢，我们现在的可以有更广阔的平台， 嗯， 和这个工作地点去展示我们的能力，和体现我们的专业素质。另一方面呢，就像刚才主持人讲的，我们现场机场已经饱和了。 嗯， 我们现在的工作状态呢已经是超饱和的在运转。 嗯， 我们的所有民警啊，就刚说我们马上到五一了，已经完全停止休假了。 嗯， 就要全警保证我们现场能够快速通关。 嗯， 所以应该说集我们全警之力来保障。那么有新的机场， 我想它会分流很多航空公司，然后呢我们旅客也会进行分流， 嗯， 这样会更加建设一个更加宽敞明亮的一个通关环境， 嗯， 我想每个人的通关感受会更加的美好， 嗯， 那么在这样呢我们还会一如既往的保持我们的专业素养，为大家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 嗯， 我想大家一定会有新的感受，我们也期待新机场的建成。 好，谢谢王队， 嗯，谢谢王队，这赶紧把 T 三的安检往前面挪挪吧，真是挪到这个一进机场门多好， 这对，新机场就是这么盖的， 新机场这么盖的， 对对对， 太好了，太好了， 嗯。另外还有一点时间，段毅和立群最后跟我们听众朋友说点什么？ 嗯，我现在想借用一下习总书记在前不久博鳌论坛的一句话， 啊， 嗯。习总书记在那个会上就是可以说郑重的宣布啊，中国的开放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的越大， 嗯， 那么我们边检机关作为这个国门的守护者，也是说是在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对，一个缩影，一个代表， 对， 我们觉得是有信心有能力啊，护卫好我们的国门， 嗯， 啊，也请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放心啊，同时呢我们也会尽我们最大的可能啊，为出境旅客提供我们最优质的服务， 嗯， 啊，哎，让您每一次的出行都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好， 感谢感 谢， 谢 谢段毅，立群， 这个表态真棒了啊！来， 那我就借用我们边检业内经常说的一句经典的话， 嗯， 我们的理念就是出入有边境，服务无止境。希望大家能够在我们的出入境现场感受到更加温暖、更加温馨的通关服务。我们会继续努力。 嗯。 谢谢我们今天三位到场的边检人， 啊， 给到我们这样完美的一些承诺。 对， 啊， 我其实想说五一小假期来了哈， 嗯， 在即将来临的时候提醒各位，然后配合好边检人员的工作，然后呢让自己的出行更加顺利。 对对对， 嗯， 在这里我们要预祝所有的我们的听友还有观众朋友们能够未来五一的假期还有未来的生活当中能够有更加完美的出行和出行的计划，也不要忘记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才行啊，潮流梦工厂每周一晚五点到七点的左右巡航我们的旅行单元。好了，这里是我们的潮流梦工厂的 ending 的时间了，再次感谢大家收听收看 啊， 稍后将会是活力 music， 也希望您能够继续关注，我们下次节目再见了。